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5周年，坦桑尼亚注册货轮永光号船员12月8号在青津港举行了缅怀会，参加者向立在咸镜北道青津市的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束表示了敬意。会上有一些人做讲话后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